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鮑偉聰,見吾 通識科一直推行之前,政府和教育局都強調希望通過通識科的研習,令學生有獨立 和一個批判性的思考能力 所以今天提出的獨立思考問題 我覺得有兩個，第一，所謂聯席會議覺得不要將通識科被政團、政治和政黨所利用 而因為這位梁美芬議員說黃之鋒不要隨便說謊 他覺得說謊是很大件事 不如這樣,我不要說他講謊了,我只是想問 什麼叫做通識科不要被政治利用呢? 如果只用很純粹的中文語理去理解,就是政治,就是politics politics就不是一個人來 而利用是一個動詞 令一個人或做一件事去達致他一些並不是他那件事應該得到的結果就叫利用在這麼簡單的語理邏輯下我只是覺得他這句話本質有寓意含混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他是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考試科裡面如果在小組討論裡面他說一句這樣的話 其實挺有可能會被考官扣他多少分因為在他的討論過程中他主語謂語的語意含混是非常清楚的究竟什麼叫做不要被政治、政團和政黨利用呢這是第一第二他請問有什麼真憑實據是說現在的通識科的考試即是香港考評局有資格給任何政黨 去利用他們出更多不同的本土政治問題從而給那些政黨抽水 你說清楚,你是否現在手上有些證據 就是考評局與某些政黨打了龍通 然後就說,幫忙,我們這陣子不太行,選民不太理政治 我覺得泛民的票數只要全民理政治,所謂六四黃金比例 幫忙,可否出一些題目 你有沒有一些真憑實據? 如果沒有的話,為何他們會覺得通識科不可以被政治、政團和政黨利用? 但如果你以我討論放在中學很多學校的承受不到不過我想討論剛才你提到所謂政治、政黨、政團的利用我覺得這些口號式的字眼其實我們不需要跟他深究因為你看到很多高官或者所謂親政府建制的議員說的都水準都是這麼上下但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他現在說整個香港的公開市一個絕 對影響學生有沒有資格入讀香港受資助學位的考試是與政黨有勾結我只是說一件事如果出自其他議員的口我都尚且可以理解兼甲原諒但據聞梁議員是律師大律師大律師應該接受法律訓練是很專業的 亦對於一些法律條文或法律字眼應該很精準 如果出自這位梁大律師的口中,剛才的一些語句那麼含混,或者裏面亦沒有一些具體的事例證據證明 我就覺得這個 我不敢說他錯了但作為一個大律師你要說一些意見出來或者批評一些 現在教育的現象,我相信你需要一些證據 譬如舉例,或者哪個政黨、哪個政團出了哪些教材 而是害錢免費,像國民教育那份東西,給學校使用的 而學校又使用得很開心又或者哪個政黨、哪個政團有很多錢 未必是蛇齋餅種,或者是一些遊學團 資助學生考察國情之類的,而有這些政黨政團的活動 你提出來,我們可以讓市民或傳媒看看究竟是否被利用 但我往往反過來看到的是,關乎一些所謂國民教育認識國情的活動 正正是被政治政黨政團利用 我有證據,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很多學校的老師、學生,你們參與過一些遊學團 你是否覺得裡面的團費或所給的錢是很優惠呢? 而裡面亦有很多津貼除了一些部分是政府的教學基金之外其實往往中間有人贊助 有一些與大陸關係很好的 或者與一些親中政團很好的善長人翁捐錢出來資助這些遊學、國情考察之類的活動 我反而會質疑這些認識國情或交流活動 會不會被一些政治政團或政黨利用作為對學生的洗腦或者一些 令到他們對某些鄰近地區的價值觀改變的活動呢? 這些就是我自己提出來,我不知道,只是我懷疑 這些關乎教育的活動 我正正擔心被政治政黨政團利用 但反過來,梁議員沒有提出關乎通識教育的 無論是教學材料或活動如何被政治政黨政團利用 我估計最多是邀請一些關乎佔中議題、普選、公投的議員或意見領袖到學校講座如果連這個程度的交流 梁議員都接受不了,我覺得香港是沒有學術自由,亦沒有言論自由 現在通識的教育聯席會議,挑戰的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就是學術自由、言論自由,這兩者 如果這個聯席會議,如果吳克儉又去見一下 這個教育局就玩完了如果他用一個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去叫官員見他官員就不會不見但問題是究竟他們說的話是否合理如果那些說的話都不是合理的可不可以大家的傳媒遊戲玩得清楚一點是不是所有專業人士走出來做一個團體好像你剛才所說的然後他們說什麼然後傳媒就報道呢 我對李嘉仁醫生的演藝才華非常敬佩 以一個這樣的歌唱能力的人,可以出到這麼多首歌 而且每次只有一個題材,就是小明 無論他做什麼,都可以出首歌 我覺得我對他的演藝天分非常敬佩 但是,他是否一個對教育政策 可以以一個所謂專業人士的身份,即是一個醫生的身份,去向政府建言呢? 我就有些保留了。如果用你這個理論,我也有話去說 譬如說你說星期日,亞洲會去政總撐亞視的行動 我對於他的會長,魏秋華小姐,我也很欣賞 因為我年輕時看《奇女子》,我的確覺得魏秋華 真是挺吸引的,因為當時覺得很有女人味 現在看到她風韻猶存 還在政總外面那麼曬 而風雲遊傳上那句是徐亮... 我沒有說,風雲遊傳 還站出來,還見得下人,魏秋華 我都覺得我挺欣賞他 不過,以我的記憶所及 他真的近十年八載,或者近二十年都沒有什麼電視作品 在香港播出,或者鄰近地區有,我不知道 亦沒有參與一些電視製作 但他做一個關乎電視製作或甚至牌照、大氣電波等諸如此類的會的主席 而去發言,我會用一些學術界經常說 持份者的比例,我覺得比較 水分多了一些因為某一個導演會某一個不是香港導演會其中一個導演可能十多二十年都未再執過導演筒又或者其實他做的時候已經是你未出生的時候三四十年前的時候但現在他就對一些影業或電影的事務發表意見或者參與一些 我覺得傳媒,好像我們第一part這樣說,你又去訪問他,你又問他意見,你又給他發表一下,我覺得會不會有點疑水分太高呢?雖然我很欣賞這位藝人,但他作為業界的持份者,我覺得比較有些牽強。 我覺得你太過悲觀,在這裏玩到11點47分的時候,我覺得你太過悲觀 我覺得亞視非常有創意,每次找他的藝人、周先生、亞洲小姐去撐場的時候 各位亞洲先生都做足功課 每個都是緊身白T恤出來見人 我覺得他們都給足面子香港市民,你看亞視也有些好東西看 盡了力,但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真的覺得自己被政治迫害 而什麼叫政治迫害,我覺得有一件事說得清清楚楚 如果現在香港這麼喜歡說法治 如果你是犯法的,然後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現在在通訊事務管理局裏面的結果就是他不可以 直接干預亞視的運作,而且有可能是修改會議記錄 而亦都通報了警方,這樣的話,還可以大無私樣出來搞一個集會,然後說他自己被人迫害 其實我覺得這些扭曲的新聞,比起一句粗口、四個名詞、一個動詞,更加硬意、更加壞勢 所以其實我覺得現在的編輯或記者報道時,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個持平和依根據事實的報道 因為人們看得越多這些新聞,他們就會相信 因為香港人很蠢 你經常說亞視被政治迫害,他真的當作背後有股黑勢力迫害你 但事實上是他犯了通訊局的條例 亦涉嫌更改會議記錄,亦觀眾現在的收視已經表態 我覺得整件客觀的事實,在一些報紙傳媒中,隻字都不太覺 但他拍攝新聞照片或報道時,將他們 涉嫌被即時政治迫害,或者自己是香港良心,這些字眼放到鬼迷那麼大 但你變成整件事,好像幫了他做宣傳,而不是觸及他犯了通訊局的條例的問題 而甚至他佔用香港人的大氣電波,根本沒有交足功課 這些全部都不提,好像說 無線新聞或其他電子新聞都經常說粗口的女教師但完全 罵警察甚至是監察 沒有再報道關乎背後整件事的 因由或者這個教師其實是仗義執言 而每個小時都會提一次,就是這個女教師說粗口 但一直不提,究竟爭執的來源是什麼 甚至乎前因後果之前的兩個不同的團體 不是幫法輪公正是什麼 是兩個不同的團體,那個吐鬥的片段 在網上流傳已久 為什麼都可以不提呢? 然後你們每次提及林老師說粗口罵警察事件 為何會出現這件事呢? 不用提了,因為我們不是關心他們兩個組織 是的,沒錯,所以這件事我們都覺得 雖然說到難,亦不想再令林老師困擾 他都提出不希望再有人在學校支持他 或者在媒體上再糾纏這件事,我相信他亦不願 但事實上有很多事情不吐不快 或者亦忍不住要出聲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實在太難治 因為你不出聲,就有人幫你出聲 沒錯 網絡88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鮑偉聰,見誤 現在香港的情況越來越是非黑白,混得很亂 亦將所有事情變成倒果為因 譬如剛才你提到關乎林老師的事件 我覺得其實吳克儉想告一段落 亦不到他作主,因為現在即使學校出了聲明,林老師亦接受過處分,事件亦未平息 因為歸根究底,其實大家都不要因為粗言這兩個字,以為整件事是在討論究竟粗口 因為背後一個這麼有組織性的圍剿或攻擊活動,絕對不是偶然 譬如在學校的聲明中,雖然已經過了一段日子 但其實你留意到,學校用一個除了教育以外,他不想評論 而他只想用教育的角度去聲明這件事件 他認為說粗口當然不恰當,也會影響學校的形象,諸如此類 但我想討論一件事,其實教育是否只限於說不說粗口 我們由小到成人,接受中小學,甚至大學的教育時 所受的教育背後有沒有一件事,叫做公義、正義 或者叫做路見不平,或者叫做需千萬人不妄議 這些立場、態度是否一些教育呢? 當見到一些不公義的事件發生時,我們歸縮,我們不出聲,或者我們置身事外 或者用一些很優雅的字眼,說excuse me 例如,would you like 而當前面已經出現一些暴力,這些暴力可能包括肢體的暴力、語言的暴力,或者態度的暴力 這些人已經在說粗口,或者進行一些欺凌的行為時 我們還是否應該很優雅地,像英國紳士的態度 去說一些很優雅的說話,或者置身事外,很優雅地站開,不去處理 這些是否應該有的教育呢? 只要大前提是你不說粗口就可以了 或者他們最喜歡的就是不要有立場,最重要是中立 最重要是左打50大板,右打50大板 每一個政策出來都會有人不喜歡,有人喜歡,有人代表持份者 有些人就不代表,然後你就開始黑眼瞓 沒錯,其實現在我都在說課堂上或通識教育,甚至普通以前我接受的傳統教育 其實沒有人教過你 叫做各打50大板,或者叫做左中右都要有意見,就為之你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我們一直接受良好的教育,教育是教我們要分清是非黑白 保護弱者,伸張公義,路見不平,要出聲 或者以你的能力去幫助 這才是我們接受教育的精神,而不是只拘泥於究竟你用的字眼 你究竟有沒有說過粗口 如果是說一個粗口的人,去做一件好事 而反過來一個說很優雅 一個傳統紳士英文的人去做一件壞事， 這兩者之間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或者是哪一樣的災難更大？現在香港出現的現象， 就是很多人用一些語言的藝術，即是虛偽的藝， 很好聽的字眼去進行一些很違反核心價值、很違反公義的事， 包括高官涉嫌以權謀私、特首、可能涉嫌僭建， 他出來的解釋、你看到他用的字眼 是很優雅、很好聽、很多技術性的字眼、否定的否定句， 這些全部沒有粗言的。 但有沒有教壞你的子女？ 我們說過了， 如果你的子女學習這些高官或特首的語言， 在學校裏面拿來應付他的師長， 在交功課和不交功課之間有很大的空間。 我忘記了我有沒有說過我沒有交功課。 如果他不斷用這些字眼但沒有粗口， 和你父母、家長、老師 去周旋,但他一句粗口都沒有說過。 你認為這個小孩的問題比較大？ 還是一時他在一個憤怒的場合或遭受挑釁的場合， 他說了一句粗言？ 這兩個小孩之間,你覺得誰可怖一點？ 誰將來會學得更壞？ 而誰將來是你希望見到的子女呢？ 我真的沒有答案了，我希望這些家長自己想想。 或者家長這麼喜歡說話、這麼害怕人說謊， 尤其是那位梁美芬議員很喜歡說人， 你不要說謊,小朋友不應該說謊 的時候我想問,當初選特首的時候,他說他有地 他說他有地建公屋 他說他會解決青年置業問題。 解決了什麼？ 你網上去找,他說自己N屆都不選。 那是不是說謊話? 我不知道,那些人說謊話就沒事了。 然後那些就不是謊話,然後別人沒有說過的說話又說別人說謊話。 在一個這樣的狀態,而都還有幾萬人 去投票給這個人。 香港人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那種集體反思考的問題。 這當然我們可以另闢另外一天再說。 沒有的,已經很簡單。 其實這個潔癖就是,只要他們的生活乾乾淨淨,沒有粗言餵語， 沒有任何程式的物體， 他就覺得自己生活是一個消毒安全的世界， 不用擔心自己或下一代有任何改變。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北韓都沒有的。 北韓都沒有這些 沒有程式。今天北韓有一宗新聞疑傳，就是金先生以前的一位女朋友拍了一個不小心拍機關槍射死，用機關槍射死，還要在家人面前射。這麼喜歡北韓的話隨便。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明晚11點光明頂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